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 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42集。 这次不用他们喊，林怀早已站在了河面上，三个人又是一通大哭。林怀稳定一下情绪，吐吐舌头： 对不起，我已经死了。 众人都是一愣，但仔细想想也有些道理。流光河那么长，他在哪个河段都能被召唤出来，显然是灵魂体。 我终于想起来了，我被一个叫九十的人抓到了，他说我生日和他一样，我越痛苦就越能给他提供能量。他把我的灵魂扯出身体，说要用你们的痛苦来封印我，下完咒就把吊坠还给了我。可能是想让我每次看见他都难受吧，这是我身上唯一的食物了。 他说着看向江晨。 哦，对了，给你的召唤符也是食物，那是我后来想办法做的。 江晨沉默。 我哥和家里的灵魂也不在他们的身体里，虽然你们情况不同，但说不定等我们找到你的身体，你也能回去呢。 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我不知道我的身体在哪儿啊。 江晨和方景行异口同声： 在主城。 啊， 他说过所有的河段都能去，只有主城进不去。 王妃鸟几人全都不好了，这个善良又容易害羞的小姐姐十年来一直在流光河游荡，她至亲的三个人，一个被迫失忆变成在线暴躁的圣女，一个困于森林不得离开，还有一个驻守主城，体内的灵魂正是她最亲的大哥。她寻了十年的城，每天都从桥上走过，却不知她亲妹妹的身体就在她脚下的河里。他们的痛苦全是困住他的能量源，他们因他而受难，他因他们而被封。 我操，这么恶毒。 那么好看的小姐姐，那王八蛋竟也能下狠手。 这不好，渣也得讲究底线。 就是啊，弄死他。 这编剧有点狠啊。 他们等着这三个人聊完，接到了新任务，寻找林怀的身体。二话不说直奔碎星城，顺着流光河往前走，在走到第六座桥的时候，只见四条吊坠再次飞到半空旋转，紧接着一副淡蓝色的冰棺露出水面，一点点升了起来。如今正是全符练级的特殊时期，绝望森林那边太偏僻，基本没什么人乐意去，因此他们过得十分清静。可主城不同，主城作为游梦大陆的中心，每一天的每一个时段都有人。他们一进城，玩家就发现他们队伍里有两个 NPC， 知道可能是隐藏剧情，便都在后面偷偷地跟着，想看看是怎么一回事。此刻见到这个场景，顿时激动。 快来主城这边看棺材，哎，是隐藏剧情啊！哈哈哈。 全服轰动，主城的玩家一时间都开始往这边赶，其他地方的也都闻讯而来。三个领域的人出不来，只能在世界频道上隔空喊话。 我马上退副本，等我。 我也是，等我。 为什么是现在啊？我刚34级啊！哎呦， 我也没到35级，求直播。 哎，能不能让大佬暂停一下，我离得有点远。 可大佬是不会搭理他们的， 冰棺一出，灵魂归位的正版看门大爷便从帮会里赶过来，和家里几人会合了。只见冰棺在吊坠的牵引下升到半空，慢慢落在桥上，上面的锁链齐齐断裂，封印终于打破。下一刻，熟悉的人影跃出水面，飘到了冰棺上，周围的玩家立刻叫起来： 我操，水里又出来一个， 看着好像跟棺材里的人长得一样。哎 哎呀，这小姐姐有点好看呐。 八人小队不理会他们，合力掀开了棺盖。家里三人冲到棺边，见林怀紧紧闭着眼，毫无声息，而他的灵魂浮在上方，也没有要进去的意思，便全都低下了头，肩膀颤抖。林怀吐舌头： 哎，就知道是这样。 他看向江晨他们，流着泪对他们微笑：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。 王飞鸟看着他的身影渐渐变淡，受不了了： 不要啊，哎呦，做任务就已经够累的了，还要让我们吃刀子。 就是，我们打了半天就给我们一个毕业啊。 美人，我短时间内是忘不了你了。 江晨垂眼看着冰棺里的人和三位悲痛的亲友，不太高兴，这让他想起了自己和那几个没救活的人。他开始怀疑是不是他选择的这条路线不对，认真又把剧情过了一遍，突然想起了一句话： 这可是好药，听说甚至能起死回生呢。 他挥开人群，扭头就走。方景行讶然，急忙跟着他，见他要往传送阵的方向跑，心念电转，迅速想到关键点。就在这时，他们发现前方20米远的地方有一个熟悉的人影，江晨立刻一把抓住了他，发现能抓动。 你干什么呀？我是来治病的，今天不占卜。 江晨不理他，拉着他就往回跑，冲进人群，把他按在了冰棺旁。剧情自动触发，占卜师先是一怔，接着快速掏出药瓶，把剩余的灵药给林怀灌了下去。王飞鸟几人不嚎了，紧张地屏住呼吸，周围的人好奇地看着，顺便偷偷记下这一幕。几秒后，林怀的身影彻底消散，冰棺里的人睫毛轻轻一动，睁开了双眼。家里几人顿时对他伸手： 林怀，欢迎回来。 林怀哇的大哭，抱住了他们。五个人抱在一起哭哭笑笑，连小作精都显得十分可爱。金色的公告传遍全服： 恭喜玩家十方俱灭，暗名本宫最美狗剩，青岩王飞鸟，一心人炸子，率先通关林怀剧情，达成完美通关成就。 桥上众人鼓掌： 大佬牛逼！ 世界频道也热闹不已： 牛批了，这才几天隐藏剧情竟然就打通关了， 还有一个星期没有。 注意公告，而且还是完美通关， 牛逼的人生果然只能羡慕啊。 我听说内测那个20多天都没通关啊。 会了。 林怀几人笑着闹了一阵，相携离去。冰棺消失，地上出现了一个宝箱，桥上的隐藏玩家看得双眼直冒光。隐藏剧情的奖励首杀，而且还是完美剧情，这得多少东西啊。江晨抱着箱子起身： 回帮派里看。 别这样啊大佬，让我们看看吧。 看看 吧，看看吧。 是啊， 吵， 我们保证不说话。 诶，这还送了一件神器啊。 我去， 你们的保证好像没什么用啊。 我去，这也太奸诈了吧，还带钓鱼的。 八人小队不理会他们的挽留，转身就往帮会走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